招聘月期间，教育部门将会同12大社会招聘机构举办24365校园招聘服务线上招聘月活动，组织10场以上全国性大型专场招聘会，预计发布岗位信息70万个。 另据报道，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加强高校非学历教育管理，要求高校不得以研究生、硕士、博士学位等名义举办课程进修班，面向社会举办的非学历教育不得冠以领导干部、总裁、精英、领袖等名义，不得出现招收领导干部的宣传。 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市新闻。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文件，将为境外患者提供远程诊疗服务。 文件要求，已经取得互联诊疗、互联网医院资质的医疗机构加大线上复诊，对于外地来京就医人数较多的科室，增加线上出诊的医生数量，鼓励外地患者在当地通过互联网诊疗或互联网医院开展复诊服务。 市委生态文明委办公室日前印发文件，实施京东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从12月1号起将实施3项重点政策，分别是执行京6B车用汽柴油标准，实施非道路机械国4排放标准，以及扩大非道路机械低排区范围，扩大7个区禁用范围，增加3种禁用类型。 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明后天本市将出现大风和明显降温天气，后天也就是下周一夜间气温将达到今冬以来最低。此外，明天下午到夜间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降雪量不足1毫米。 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幅度和降雪范围强度不及本月6号、7号的寒潮过程，但风力等级基本相当。预计下周二起气温缓慢回升，请您外出注意添衣保暖，提前做好健康防护。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院校联盟国际研讨会昨天下午在线上举行，由北京联合大学和波黑萨拉热窝旅游协会共同举办。本次会议也是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的重要环节之一。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院校联盟由北京联合大学与黑山夏克里查大学于2017年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举办期间发起成立，目前已经举办3届。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严旭阳说， 联盟设立之后的话呢，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联盟来促进中国跟中东欧国家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人才的交流、人才的培养。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合作的话呢提升到学历教育的层面，就是北京联合大学跟黑山夏克里查大学呢开展2+2的学历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 今天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后疫情时期世界各国旅游发展现状、文旅产业转型创新、合作前景展望等进入了深入探讨。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兴以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旅游创新发展和国际合作展望为题做主题发言。 中东欧国家处在一带一路交汇的关键节点，与中国在自然、地理、文化、民俗、饮食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且拥有众多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师孙叶红、季少军，波黑萨拉热窝旅游协会主席凯南·马戈达，黑山夏克里查大学教授佐兰·季卡诺维奇，也就黑山塞尔维亚红色旅游、后疫情时期的世界旅游发展、农业旅游与文化遗存保护利用等进行了主题发言。会上还分别举办了新入盟会员签约仪式、黑山夏克里查大学来华留学生2+2双学位项目签约仪式。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严旭阳说，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旅游院校联盟的规模。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天文馆今天起恢复开放，剧场暂缓开放，开放时间为周3到周日9点到下午4点半，下午4点停止入馆，周1、周2例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观众可以提前通过北京天文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购买3天内包含当日的票。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汽油每吨下调95元，柴油每吨下调90元。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预计接下来短期内油价下行压力较大。 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将由现行的每升7.56块调整为7.48块，95号汽油由每升8.04块调整为7.96块，都降低8分钱。 国新办昨天举行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确定为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六个城市，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密切跟踪试点进展，研究适时扩大试点城市的范围。 银保监会昨天透露，前十个月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新增17.9万亿元，同比多增783亿元，资金供给合理充裕，有效满足实体经济合理资金需求。 截至十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8.2%，整体保持稳定。个人住房贷款中90%以上用于支持首套房，投向住房租赁市场的贷款同比增长61.5%。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奥地利昨天宣布，22号起，奥地利将进一步升级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从22号起，对全国所有居民实施为期10天的封禁措施，之后根据疫情评估形势决定延长天数。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奥地利第四次全国性封禁。 奥地利建议接种第二剂疫苗4个月后接种第三剂，明年2月1号起实行全民强制性疫苗接种，不接种者将受重罚，从而成为欧盟第一个实行强制性疫苗接种的国家。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多个国产新冠药物进入临床试验，当前显示出积极疗效。 北京青年报关注，国家邮政局发布紧急通知，暂停中高风险地区快件收寄业务。 新京报聚焦，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149人当选，最小年龄45岁。 央视网关注，文旅部公布第一批120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区名单。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点半转播的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迟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10分播出。今天来关注，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7次调度会议召开。 7点40分开始的主播在线，京城京市关注，2021至2022北京秋冬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出炉。 越来越多的网民习惯在消费之前通过平台搜索别人的分享笔记来做产品功课，再决定是否购买。这种平台就是种草社交平台。越来越多的品牌方愿意花钱请人写笔记，植入软广，从而让种草平台变成韭菜平台。对于种草带货的种种乱象，怎样填补漏洞？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广受网友关注的网红柴犬登登有了新家，历经2次司法拍卖，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主持下，登登最终以16万元高价落锤，见到了他的新主人。柴犬登登的故事是怎样的？其中体现出法院执行工作的什么新特点呢？欢迎关注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一周游园、丰台独角兽企业集聚区政策发布、雪橇世界杯赛等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17号起，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调整进返京政策，其中呢，影响较大的是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很多人会关注，怎样才能被纳入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数据库呢？ 如果您有通勤需求，可以在进京时向检查站工作人员提供居住证明、工作证明、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申请认定入库。居住证明可以是户籍资料、房产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村居委员会证明，能够证明本人居住情况的相关材料之一就可以。 工作证明需要由所在单位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现场登记后，警方将在24小时内完成审核，对于符合条件的纳入通勤人员数据库管理。往返两地上学的学生和接送学生的家长，参照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查验标准执行。

首先就是说那个疫苗场距离有没有一个规定，离这个居民楼或者学校多远，他们这个标准是完全合规的，人家拿出来的也是比较权威的，比如说就国家的这个标准，像新冠疫苗等级是三级，他们的等级是二级，就是远小于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危险性，新冠疫苗呢标准是20米，他们这个是远高于新冠疫苗这个标准的。 那他们这个应该是多少米呢？ 他们这个等级就没有给明确的这个米数，因为他们这个等级如果泄露的话有极低的传染性和致病性，一共分四级，四级呢就可能是埃博拉那个等级，那个是需要远离这个市区。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了爱美疫苗厂项目目前的审批进度， 用地规划许可审批下来了，是经开区的，人家已经把这个泛红章的文件 PDF 已经给我们扫出来了，扫出来以后这个后期等到他们这个商审过了以后，这个会公示一些东西，因为他们现在商审阶段吧，有一些商业机密在里面，不太方便这个什么。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 爱美疫苗呢相当于是新引进区的一个项目，经开区嘛就是鼓励企业的发展嘛，实行的是告知承诺制，它就可以一边实施然后一边进行相关手续的一些办理，它在我们局办理的这个业务呢它叫立项备案，通俗一点可以讲的就是主管部门允许他在这干这件事儿了，他才会拿着他相关的一些合法的相关的信息啊手续到我们局来做备案，我们也是依法依规的对他进行了相关的备案呀，然后在网上的公示。 那周边居民对于疫苗厂的顾虑与担忧又该如何化解呢？银海镇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转述了爱美公司针对污染物排放等安全问题的答复， 他说他们这个疫苗是给自己建排放池，我自己用水泥混凝土和这个钢板来自己弄一个废水池，这个废水池是密封的，然后等到这个废水池快满的时候，他会用专车运输这个废液然后去排放，它不可能在咱们这边排放。 然而居民们的顾虑与担忧并没有就此打消，方先生说， 这个厂子就谁也不敢打保票说这个就在这儿永远也不会泄漏，永远不会出事，对，这个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 对此银海镇规划科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镇政府正在督促爱美公司尽快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出具权威性报告解答居民疑惑， 后期的环评它也会有一个公参的一个阶段，公共参与嘛，环评的话可能有个半年一年的，镇里也非常关注这事儿，也是在时时刻刻催他们，后期不光会有环评报告给大家看，他们还会组织更权威，我说你们不要找你们自己厂里的员工来给群众做讲解，我说你们一定要找权威的专家来给大家解答，他们后期会组织这个听证会之类的，一定会请咱们居民啊过去听的。 记者也就此事询问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他表示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疫苗厂与居民区的距离做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应当结合具体案例的环境评价报告做出判断，而环评报告中的公众意见则是政府部门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个要看它的环境影响评价，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是对居民区那儿有没有影响，环评里头应该有周围居民公众的意见，就公众的意见要作为主管部门在审批的时候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内容。 针对爱美疫苗建厂一事，经开区行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已经收到一些市民对此事的意见建议，行政审批局已经将问题上报，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研究论证。 就是在之前我们也有接收到这个反馈的信息挺多的，然后我们这边呢也及时的反馈给了我们的领导，然后可能也正在进行交涉。 关于此事，希望疫苗厂建设方和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做出公开透明的答复，回应公众关切，打消居民疑虑。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通州区通运街道紫云园的蔡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63反映，距离紫云园小区不足100米的地方有一个施工工地，近一个月来经常夜间通宵施工，周边的居民不堪其扰。 就是晚上一直在施工，而且动动的声音特别大，我们关着窗户晚上都能被吵醒，而且就是我们邻居群里大家都反映孩子半夜都被吵哭了，你通宵没有点儿，我戴着耳塞睡都能嗡嗡的。